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，光照充足，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，天气温暖舒适，适宜出行。只是中午前后受弱冷空气影响，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，请大家注意防范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6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 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阿合马的管家匆匆告诉他，太子要见他。阿合马已经站了起来，随即又镇定下来说：“知道了。”管家退出。阿赫玛在屋中走着，自言自语说：“他叫我干什么？啊，干什么呢？哦，肯定是刘秉忠告我江浙拨军费之事。”阿赫玛拿出一张纸，写了一段字，又盖了章，揣在怀里，匆匆往外走。他并没有去见真金，而是先去见了忽必烈。阿赫玛说：“皇上，奴才把江浙水军经费之用开了条子，请皇上过目允准，数目过大，奴才不敢擅自做主。”忽必烈接过来一看，吃惊道：“啊，3000万两白银？你库中有这么多银两吗？”阿合马说：“是啊，皇上，制造战船几千艘，海上兵器、火炮、军服，还有其他开销，这恐怕还不够。不够的话，我再想办法。征日本毕竟是要紧之事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不要一次支付这么多，先支付他们1000万两，其他的一点点之用。”辞别了皇上，阿合马才去见真金。真金问道：“阿合马，江浙海战经费一事如何了？”阿合马从怀中掏出支用条子呈给真金。真金拿过来一看，吃惊地说：“啊，3000万两。阿合马说：“是，我做了3000万两的预算，皇上旨意先拨付1000万两。真金沉吟半晌说：“时间长了点吧。”阿合马说：“太子，这么大的开支，奴才需要详细核算查对，不能马马虎虎浮皮潦草，让国银浪费呀。”真金严肃地说：“阿合马，我不反对你正道聚财充实国库，但是不得借故贪赃纳贿，中饱私囊。还有，要和同僚百官精诚合作，不得飞扬跋扈，弄得百官怨声载道。” 阿赫玛扣了个头，领旨退出。征日本的军费需要3000万两白银，这着实让忽必烈大吃一惊。忽必烈把察必叫到跟前说，夫人，今后宫中的开支你要把握，军费开支如此巨大，入不敷出啊。宫中人员四季衣物饮食费用能省就省吧。察必说，皇上，您天天看着宫女和侍卫们穿的啥样，照谢太后他们的宫女和太监那是差远了。皇上，我想了个主意，我让宫女们把将士们穿坏的衣物皮甲收起来，拆了线洗干净，重新制成布缝制衣物，把皮革让马具司重新做马具。忽必烈赞道，嗯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这时真金进来了，忽必烈说，你来得正好，我要跟你说件事。你派人去高丽打听一下赵良弼的情况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要弄成第二个豪金。真金领命。忽必烈又说，江浙练水军，制造战船，阿赫玛做了3000万两预算，我让他先支付1000万两，其余的逐年之用。这件事情你要管起来，小小岛国扣留我2次使臣，不讲礼仪，国库开支越来越大，东宫开支要节省，不要讲什么排场，唯一声望在于德能，不在于排场。诵经宫廷的礼仪要去繁存简，不得照办。刘秉忠和阿赫玛之间的斗法还远远没有结束。阿赫玛来了个先发制人，刘秉忠受不了了，立刻去找姚叔商量。刘秉忠说，太子知道了军费之事后，一怒之下立刻叫阿赫玛进宫要责问他，不料他竟然填了个支用单，先到皇上那儿签了押，然后才去东宫让太子看。太子则问他为何这么迟，他说什么，这么大的开支需要认真查对核实，不能随随便便浪费国库银两。太子也无话可说。现在好，他把我给卖了，自己又捞了个好。姚叔闻听摇头叹息道，浪子，君子斗小人顾忌太多，但小人不择手段呢。我去找皇上评理去。刘秉忠说，公猫，我想了半天，咱们呢该换个策略，物极必反，看来这阿赫玛还没到极限，这颗毒瘤还没坏透，让他呀再烂一段时间，自然会流脓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咱们轻轻一挤，就可以奏效。皇宫院内，忽必烈正在舞剑，真金领着马可波罗走进来，忽必烈依然舞着剑，马可波罗也调皮地学着做动作，真金看着直笑。忽必烈把剑收起，递给侍卫，三个人往屋中走去。回到屋里，忽必烈问，马可波罗，你都去了哪些地方了呀？马可波罗答道，哦，我去了好多地方，南方杭州、扬州、两广，还有的就记不清了，北方的山东、山西、上都我都去了。忽必烈又问，哦，那有什么感受啊？马可波罗赞道，大汗的国家真是太大了，太美丽了，而且非常的富有，非常有趣，这让人永远都看不够啊。忽必烈笑着说，呵呵呵，那你就继续看去吧。马可波罗说， 皇上，我的亲人们想回去了，但是我想留下来。忽必烈闻听说道，留下来也好，你就留在我身边吧，你可愿意？马可波罗说， 谢谢皇上，我愿意。 忽必烈说，真金，给他在秘书监安排个官职。真金遵命。马可波罗诚恳地说，大汗，还要让我当你的官，我是不会当官的。忽必烈笑道，哼，你倒是很诚实，没关系，不会当就慢慢学着当吧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阿合马坐在寝室之中，几个丫鬟推过来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，女子嘴里塞着布，挣扎着。阿合马用贪婪的眼神盯着女子，挥了下手，让丫鬟下去。众丫鬟退下，阿合马一把抱住女子，摁倒在床上，女子挣扎着。次日，总管说，那个女子上吊自杀了。阿合马听了一愣，没说什么。河中，海都府里，海都与安童正在争辩。海都说，我任你为丞相，有什么委屈了你？你这些年都不答应，难道你想当镐京第二吗？安童义正辞严地说，海都大王，你几次三番起兵叛乱，大汗都宽恕了你，你还不满足？海都说，什么叫他宽恕了我？分明是他打不过我。我海都只要活一天，就要跟他打，直到他把大元国改成大蒙古汗国，否则我就是不罢休。我决心已定，一定要跟忽必烈争个高低。海都一直拒绝放归安童丞相，这让身在哈拉和林的纳木罕十分着急。纳木罕说立刻派兵去索要，西班连忙制止了，说万万不可，我们兵马太少，这样做等于白白送死。拜占庭帝国的公主要嫁伊尔汗国的王子了，这在忽必烈看来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。当日，阿巴哈领着拜占庭米皇帝的公主玛利亚走了进来，使臣掏出了一封拜占庭帝国皇帝的亲笔信，递过来给忽必烈。忽必烈展信读道，大元国大皇帝陛下，久闻伟大的名字，和大元国辽阔无极又强大无比，十分敬仰，今送我公主玛利亚嫁伊尔王子，十分欣慰，以求永世通好，拜祝上帝保佑您伟大的皇帝，拜占庭皇帝米什尔帕里奥洛格。读完信，忽必烈高兴地说，谢谢米皇帝，择日举行盛大的婚礼。谁也没有料到，海都之乱竟然如此的旷日持久，难以解决。纳木罕一筹莫展，心急如焚，恨不得一口把海都给吞了。思虑良久才说，这样等着让海都放归安童那是不可能的，必须派兵去打才有可能。西班急忙制止说，这没有大汗的命令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纳木罕说，只管去打，打赢了，大汗就不会说什么了。于是大军做准备，一个月后起兵讨伐海都。 海都还想极力劝降安童，苦口婆心说了很多话，但是一点都不奏效。一天，两个人在府外并肩走着，海都指着眼前的一片沃野说：安童，你看看河中之地富饶，可不比中原差。你要是当了丞相，我把总理庶务大权交给你，你辅佐着我好好治理河中，把韩国搞得强盛无比，多好啊！怎么样？安童并不为之所动，遥望着远处说：大王如果依然对元国称臣，按岁纳贡，听大汗旨意，按时去大都拜见大汗，并参加朝政重要活动，我可以考虑。但是有一条，任我为丞相，必须有大汗的敕令才可。海都闻听冷笑道：哼，用他的敕令我就不跟你说了。你想学好经第二是吧？行，那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吧。好经一件朝服穿16年，我这儿不必，我也依然穿的是大蒙古韩国的朝服，我每年给你做一件。要鸿雁传书吗？啊，更方便，河中之地遍地鸿雁，用去吧。安童眺望远方，根本不接话。海都气得拔出宝剑，厉声说道：为何不说话？我杀了你。安童脖子一挺，从容地说：我等的就是你这一刀。海都把剑送回刀鞘，愤愤地说：哼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生老病死，自然规律，谁也改变不了。再强硬的人，也抗拒不过时间的车轮。时间会让一切都暗淡无光。这一日，忽必烈正在宫中散步，突然，董文炳进来报说，史天泽丞相病故了。忽必烈听完，就是一愣，站在原地呆住了，默然良久才说：去叫真金、刘秉忠到宫里来。忽必烈走回宫中，口中喃喃地说：史天泽没了，史天泽没了。待真金等人来到面前，忽必烈面色凝重，神情凄然地说：史天泽最早归顺韩国，最早被封为汉室侯万户长，身经百战，数次负伤，尤其是率先解除汉室侯兵权，堪为百官楷模。他离我们而去了。真金，你带我去真定吊唁，好好安葬，授他长子为真定路副总管，领他父亲食邑。史天泽的后事刚料理完，阿赫玛进见奏道：皇上，现在各地酒客税太轻，制酒者获取暴利，而且大量损耗粮食。今以大都为例，一日制酒用粮1000担，全国各地至少一日制酒用粮2000担。但是每年只以每日600担的报数征税，这钱都流入酒商腰包了。忽必烈闻听，痛心地说：粮食乃是中原之本，耗取那么多粮食制酒，实在不该。爱卿以为该怎么办才好？阿赫玛奏道：啊， 限制私商酿酒，提高课税，然后国库出资支持一些商人酿酒，税费直接扣纳，这样每年可以提高课税数以万计的银子呀。忽必烈准奏，阿赫玛又说，皇上，陕西关中一带这几年风调雨顺，粮食大丰收，应该提高粮食税收三成，这样海战船炮等费用就足够支付了。忽必烈想了想，摇头道，不可，关中一带百姓受尽了战乱之苦，应该过过丰衣足食的日子，课税太重，必使百姓负担重，此意不准。阿赫玛继续坚持道，皇上，增加一点税收对他们是无所谓的。忽必烈闻听沉下脸说，什么叫无所谓？你给我听着，你想方设法开税源，多征税，充实国库，这我不反对，但是不能过了，过犹不及。我们不能搞成国库中充满了金银粮食，而百姓那边在饿肚子，闹起饥民之乱，很多大臣担心的也是这个，你要小心。濂溪县远征辽东回来了，他跟真金说，辽东乃燕之乱，时伏时起，追剿紧了，他便率部跨过兴安岭，北窜漠北，与海都呼应，飘忽不定啊。真金说，傅函让你回来述职，不是暂时的，想让你留在中书任用。临溪县皱着眉头说，太子，我回来这些天听到很多大臣议论阿赫玛种种恶行，太子应该清楚吧。真金说道，御史大夫玉溪铁木尔也好几次弹劾过他，但是没有太大的罪过，而且北边战事用钱钞，对日本国的海战更是需要大量的银子。傅函考虑阿赫玛确实是理财有功，眼下还无人能够替代他呀。濂溪县极其认真地说，太子，一个国家兵民才三者而已，阿赫玛父子全占了，阿赫玛管民与财，儿子忽心掌兵，他如果是起反意，谁能挡得了？他仅在辽东行省和宣慰司前后安插了25个人，可事先根本没有与我商量，前几次我给顶了回去，结果不到2个月，这些人拿着中书左三部的委任状就到任了，他们专横跋扈到如此地步了呀，太子。真金说，傅函召见你的时候，你亲自跟傅函也说一说吧。忽必烈宫中，郭守敬正与忽必烈讨论着大运河的开凿问题。忽必烈问郭守敬，大都到杭州的运河工程怎么样了？运河开通以后，漕运粮从杭州到大都需要多长时间？郭守敬答道，禀皇上，工程进展顺利，运河开通后10日便能到大都。忽必烈听罢大喜，说道，哎呦，这么快。然后又对一旁的真金说，真金，再加大一些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，尽快凿通运河。真金说，是的，傅函。濂溪县回大都了，求见。忽必烈命宣濂溪县觐见。忽必烈说，经略辽东多年，辛苦了。濂溪县说，皇上，微臣竭尽全力，但是乃燕之乱仍没有荡平，臣心中有愧呀。 听众朋友，